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8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西安新增确诊病例连续2天超过150例，非疫情防控及保障车辆不得上路，近期病例为何突增，专家回应。 京城京市，北京2020年体检白皮书发布，青少年视力不良问题突出，成人血脂异常超30%。 国内方面，公安部制定修订3部门的规章，多项便民措施涉及到新车、二手车。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民族感情不该被用来恶意带节奏，广告创作也不应为博出位而动视小品。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自导自演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闹剧之后，美国终于提交了签证申请。 财经资讯，财政部召开会议，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做好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 前科技板块，美国卫星今年2次接近中国空间站，中方实施紧急避碰。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从元旦开始，5家市属公园将会开展冰雪游园会。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接下来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陕西省的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2月2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62例，其中陕西西安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防城港市7例，浙江绍兴1例，广东东莞1例，四川成都1例。 昨天下午，陕西省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2月9号到26号，西安市本土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35例，平均年龄37.26岁，最小的年龄仅6个月。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50个。 这次疫情传播快，隐匿性强，排毒量大的病例多。疫情发展迅速，西安市目前已经展开多轮核酸筛查工作，从而发现了更多隐匿性的病例。目前本轮疫情通过核酸筛查发现的病例占到1/3。昨天西安市启动了第5轮核酸筛查工作，到下午已经采样了642万多人。为了确保核酸筛查结果的精准度，西安暂停2天一人外出采购的政策。 西安从22号开始实施全市的管控措施，但是确诊病例为何近2天还是连续超过150例呢？陕西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毅说，造成西安市近期病例增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加大了核酸检测的力度，增大了覆盖面，提高了检测频率，从而发现了更多的病例。另外一个原因是新出现了一些点状爆发，比如光电谷、京东物流园，短时间内出现了不少病例。公众呢没有必要对这些短期的快速上升过于担心，这个阶段通过核酸检测发现的病例越多越好，这也是核酸检测的目的。对于这些点状爆发，我们已经快速采取了措施，随着风控措施的落实，疫情总体上会趋于平缓。 近一周来呢，陕西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8例，其中26号新增152例，25号新增157例，每天新增报告病例数呈现上升趋势。目前全省管控密接16798人，次密接34291人。 陕西省卫健委党组成员马光辉表示，目前陕西省本土疫情仍处于发病的高峰，预计病例数在短时间内仍然会处于高发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些点状爆发。对于已经发生的点状爆发，已快速采取了相应措施。 另外，陕西省疾控中心已经完成137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测序，发现都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昨天起，根据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西安市进一步升级了防控等级，实行最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市民要做到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车辆不得上路，除参加核酸采样之外，坚持不出户、不聚集。 疫情无情，人有情。西安市雁塔区一小区内防疫人员在给邻居贴隔离封条，封条内容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简单一句话温暖了居家隔离的人们。 近日呢，山东菏泽村民王春凤捐献了10万斤的大白菜，连夜装车助力西安的疫情防控。这批大白菜将会按照西安市民的实际需求和疫情防控的统一安排，尽快端上当地市民的餐桌。武汉餐饮业协会向西安捐赠30万只口罩和200箱12800份的热干面，为表表面去加油。 另外呢，西安文旅局监制发布了一段西安方言的 MV， 叫《爱长安》，为抗疫加油。我们也祝福长安，长安。我们来听一下。 2021的这一天，突然疫情到西安，紧张当然是有一点，我们一起来迎战。防护服的下面还有许多的娃娃脸，每个人都在记录着这个城市的温暖。再过几天就过年，我们大家都很期盼，抓紧时间做核酸，要把新冠再次撩翻。汇聚力量，携手向前，不惧任何困难。风雨过后的城墙上，彩虹一定能出现。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消息啊， 昨天呢，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正式发布了。其中啊，中高招体检当中，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的检出率仍然是高居不下。成年人超重肥胖的问题呢，也成为多种慢病的主要因素。 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的排序没有发生变化。 而且视力不良的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一共检出视力不良49442人次，检出率为89.01%。各区的情况当中，男生和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的都是朝阳区。 再来关注成年人的健康。2020年体检数据显示，北京市30%体检人群血脂异常，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身体状况主要以血脂异常、超重和脂肪肝等为主，60岁以上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等为主。 女性更年期之后的身体状况呢，也是值得关注的。按照体检的异常特征检出率来统计，60岁以下女性主要是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和血脂异常为主，而60岁以上的女性呢，主要以甲状腺结节和骨质疏松为主。 从2014年12月27号历经1276公里跋涉的丹江口水库来水奔涌入京，到昨天已经整整7年的时间。截至目前呢，南水入京已经超过73亿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紧缺的形势。 当前呢，北京市累计建成南水北调中线干线80公里，市内配套输水管线约170公里，已经有13座水厂接纳了南水，日处理能力达到468万立方米，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300万，新增调蓄设施3处，实现了南水北调中线水与密云水库的连通，实际年均调入水量在12亿立方米左右。 南水进京也逐渐地补充多年来由于极度缺水导致超采的水源地历史欠账，河道内水质及水生态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各类污染物浓度指标大幅下降，一些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的功能得到恢复，黑鹳等一批珍稀水禽成为了常客留鸟。 昨天，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15部门共同发布《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根据方案，北京将会在2023年年底之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的全覆盖。 到2023年年底之前呢，本市将会初步形成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的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的配置使用管理体系，全市配置总量不低于5000台，达到常住人口每10万人不少于20台的标准。重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急救知识普及率不低于80%，获得急救培训证书比例不低于40%。 到2023年年底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信息将会连通到120急救指挥调度系统，实现社会急救与专业急救的有效衔接。本市还将编制发布全市 AED 电子地图和使用指南，纳入北京通手机软件，方便公众查询和使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来关注国内疫情动态。昨天，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和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各发现一名阳性病例，感染者曾从湖南到广州经停昆明。景洪市目前正在开展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并实施管控措施，城区内人员非必要不外出。 来关注河南。河南开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公告，紧急查找12月7号到10号在永辉超市黄河大街店购买涉疫红心火龙果的人员。 12月22号，开封市接相关信息称，湖北省汉川市应城市发现一批越南进口红心火龙果的部分货品以及外包装检查阳性，经过核查，这一批次的涉疫产品7号到达郑州市并被售空。 昨天，郑州市发布通知，元旦春节期间，郑州全市取消团拜联欢、聚餐、年会等活动，倡导线上开会、网上拜年，严格控制展会、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严格管控家庭聚会，严格管控红白喜事。 再来关注内蒙古满洲里市。满洲里市疫情防控第22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自11月27号以来，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8例。截至昨天中午12点，累计治愈出院患者426人，现有确诊病例122例。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满洲里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并调整相应的管控措施。 满洲里将会继续强化疫情源头的管控，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即日起到2022年3月15号，离满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加强重点返乡人员排查，做好返乡人员的健康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 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制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三个部门规章，新规将在明年的4到5月份实施。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介绍，截至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93亿辆，其中呢，汽车突破3亿辆，驾驶人达4.79亿人，每年新登记机动车3000多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000多万人，总量和增量都居世界第一。面对道路交通大发展的形势和挑战，公安部陆续推出全国通办、一证快办等69项交管改革措施，已经惠及2亿多人次。 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主要围绕深化机动车登记制度改革，新推出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等便民措施。 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主要围绕着优化记分管理制度，调整记分项目和分值，在保证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管理力度的前提之下，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分值，还删除了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疫情以来，天价机票频现。近期呢，多位机票代理表示，土耳其航空自伊斯坦布尔飞往广州的机票，经济舱的售卖价格最高突破了20万，商务舱更是超过25万。这一价格相比之前赴美留学航班10万元天价机票还翻了1倍还多，再次刷新了国际机票价格的天花板。 对此呢，民航局昨天发布公告说，天价机票严重损害境外回国旅客权益问题，民航局迅速行动，对相关的情况进行核实调查，如果发现有违反规定的情况，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两天六人在山西省绛县李策峪一带失踪多日，那么这个事情引发的关注。根据山西省绛县救援人员处的消息，六名失踪人员已经全都找到，全都遇难。 昨天早晨3:50，山西省绛县公安局接到报警，说12月23号有六名河南洛阳来晋人员失联。接警之后，当地的公安机关全力展开寻找，在绛县魏庄镇李策峪附近的山上，距离一疑似矿洞的山洞2公里处，发现了两辆河南牌照的轿车。经过全力搜寻，六名失踪者在一处废弃的矿井之内找到，全部遇难。相关部门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李策峪位于中条山区，是宿水河的源头，山高沟深，境内有铜金银等矿产资源，曾经发生过私挖乱采矿产资源现象，经过治理整顿之后趋于有序。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关于国产品牌三只松鼠广告模特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在这则重庆酸辣粉的广告海报中，三只松鼠启用了一位长着眯缝眼鹅蛋脸的女模特。从大部分人的审美角度来说，这名模特确实不能说是美女，她的面部表情还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于是一些网友开始对三只松鼠公司进行批评，指责其是在刻意丑化国人，甚至有辱华嫌疑。对此，三只松鼠官方针对网友反馈其部分产品页面中模特妆容不符合审美，进而质疑相关立场一事，发布了一份严正声明。三只松鼠表示，经查，相关产品于2019年10月上线，页面中模特为中国人，其妆容都是基于个人特征打造，并没有刻意丑化。三只松鼠还强调，当时国潮风流行，因此选择国潮风来进行广告拍摄，意图传达给消费者国潮的视觉感受。针对网友反馈，三只松鼠也深表歉意，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页面的替换，已经安排排查公司其他产品页面，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不过对于声明，网友却给出了出乎公司意料之外的评论。有人说，两三年前的广告挖出来有故意带节奏之嫌，还有网友表示，人家本来就长这样，仇视小眼睛人群吗？什么事儿都往民族感情上引，小题大做，恶意歪曲。那么您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您更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把两三年前的广告挖出来，就是有故意带节奏之嫌，我个人觉得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商业就是商业，别老动不动扯到爱国不爱国，这是一个道德绑架的一个大帽子。 就是把个人的情感、审美、好恶，动不动就跟那个民族情感绑架起来，这个是挺让人觉得荒诞和荒谬的。 对于一些可能我们无法容忍的、严重危害或者说刺激到我们民族感情的，我们当然要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如果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话，要给予相关的惩处。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敏感，因为有些事情真的达不到那样。 舆论空间能不能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更宽容一些？ 其实在商业层面呢，这个广告做得好不好，那是蠢与不蠢的问题。但是如果事事都无缘无故的就上升到爱国层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给别人扣帽子泼冷水，我觉得这就是坏与不坏的层面。 对于企业来说，有些意见该怎么听，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那现在是有人说啊，不喜欢这样的模特，然后怎么样的，你就去迎合了他们。那同时如果有的消费者说，我就喜欢这个模特，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好，让你恢复的话，那你又该怎么办呢？ 三只松鼠的这则广告，从模特选择、人物表情动作、画面影调等方面，的确和之前我们批评过的国外某些品牌的恶意广告有些相似。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说没有丝毫让人不快的联想，也多少有些违心。但细想，如果一定要把这则广告定位成恶意丑化国人、伤害民族感情，又似乎有哪里不对。首先，一个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这么丑化本国，似乎有点说不通。其次，除了模特的容貌不属于我们大众认为的美女之外，广告的意向表达并没有伤害民族感情、丑化国人的意思。说这是一则带有恶意的广告，确实说不通。而且，如果有人单纯的以模特的样貌就判定广告存在恶意，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长着眯缝眼、鹅蛋脸的人就不能成为模特，就不能拍广告、上影视作品了呢？当然不是。这反倒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性，甚至有人身攻击的意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三只松鼠大可不必为某些存在恶意带节奏的评论就风声鹤唳、踽踽如如。我们也反对一些动不动就拿所谓的伤害民族情感、爱不爱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纲上线给人扣帽子的行为，这是极不理智的，也难免有别有用心之嫌。那么三只松鼠的广告为什么与某些国外品牌的恶意广告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意向表达呢？根源还是在于它表达出的意向内容。故意黑暗化的妆容、妖魔化的表情、带有侮辱性的动作、伤害民族情感的服饰等等，只要有这些元素的出现，就暴露了其路人皆知的险恶意图。尤其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还存在很多不了解、模糊认知的情况下，这种恶意广告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被蒙蔽，从而产生片面、不公正的刻板印象。如果不具有以上元素，那么一则广告只要在广告法的限定范围内，不影响公序良俗的社会公德，公司完全有权利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模特，拍摄什么样影调风格的广告。当然，作为影视作品也好，一则广告也罢，既然是公之于众的影视产品，就要允许人们来评头论足，商家也要做好接受各种挑剔批评的心理准备。就这则广告而言，如果让人会产生某种不好的联系，这也说明广告在制作水平上是有所欠缺的。如果当时在创作广告时就包含了某种崇洋媚外、东施效颦的意思，刻意模仿想象中的潮流风格，那表现出的就只能是创作者水平的局限了。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中，我们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反对为了博出位而做的所谓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好，这就是今天的嘉许嘉义。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嘉许嘉义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强才能产生力量，然后抬头看看不同地方的太阳。生命无常，我有我主张，孤独飞翔，找一首歌来唱，双手变成翅膀，还能为自己鼓掌。 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徐浩。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天气情况，感觉没那么冷哈。 啊，今天早晨啊，这个南郊观测台的最低气温呢是-9度啊，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啊普遍在-4到-7度。今天白天啊天气还是挺好的。这个气温和昨天差不多，最高气温也在6度左右，而且呢风力也不大，同样适合大家外出活动。 嗯， 那么今天夜间的后半夜啊，有小股冷空气啊影响， 这个风力啊可达3到4级。那么在北风的作用下，今天夜间这个最低气温在-5度，这么大的风力啊要持续到明天上午。所以啊，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呢，因为刮着北风，郊区的风力啊还会更大一些，阵风啊有5到6级，有点寒风刺骨的感觉。所以这个除了羽绒服，咱们这个帽子和围巾啊最好戴上了。 是， 宇豪， 那未来几天的趋势怎么样？ 未来5天啊，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也呈现小幅波动的走势。周三到周五呢，最高气温在3到4度，到了周六就进入新年了。那么北京呢，将以晴好的天气啊，迎接新年的到来。一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5度上下。二号周日啊，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度左右。这两天的这个最低气温啊，在-7到-8度。这对于年前这几天外出购物啊，包括新年3天假期啊，都提供了良好的天气条件。宇豪，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啊！你感觉早上不是那么冷，也可能是跟前几天的对比。对，这种对比呢，就发现早间还能挺住，就要不然那个寒风刺骨的感觉，一上车真是。 对，真的冷。大家都分别在问，怎么能快速给车加温？什么方向盘什么能加热啥的？ 好办法就是等天变暖了，春天的时候就不用害怕了。 多穿点也是好事。 是，开玩笑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转3-4级，阵风5-6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中午到下午适宜您外出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未来2天呢，京城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北京适宜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高大夫，有人被送近视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自导自演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之后，美国提交了签证申请。 加拿大卫生署秘密获取3300万公民设备定位，还将扩大追踪范围。 财经资讯，财政部召开会议，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做好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 前沿科技，美国卫星今年2次接近中国空间站，中方实施紧急避碰。 8点3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从元旦开始，5家市属公园将会开展冰雪游园会。 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明年1月份在北京举行。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多名官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赴华的签证申请，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此前，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收到邀请的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赵立坚强调，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 12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说，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全世界冰雪运动健儿都在热切期盼盛会启幕，中方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将保证所有运动员的安全便利，帮助每一位奥运健儿成就奥运梦想。 再来关注全球疫情防控。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2点，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近2.8亿例，累计死亡病例已经接近了540万例。 我们来关注英国。英国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相比于已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感染者，未接种的相关人员感染病毒之后发展为重症的几率要高出几十倍，老年人尤其如此。 英国重症监护国家审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到11月期间，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60多岁的感染者当中，每周每10万人中仅有0.6例住院治疗的病例。那相比之下呢，未接种疫苗的这个年龄群体的患者，住院接受治疗的几率要高得多，每周每10万人有37.3例，是已接种者的60多倍。那在50多岁的人群当中，相比已经完成那些疫苗接种的人群，没有接种感染之后发展为重症的几率也是高出近30倍左右。 虽然说未接种者仅占到英国成年人口的7%，这部分群体却已经成为因为感染新冠住进重症监护病房的主力军。 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的传播，英国首都伦敦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接受治疗的病例迅速增长。英国医疗体系国民保健制度数据显示，近来住院治疗病例几乎每10天增长1倍。24号，该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2万例，创英国爆发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近日表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从26号开始居家隔离， 同时等待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因为他的14岁女儿此前确诊过新冠。 贝内特得知女儿染疫之后呢，随即离开美洲的内格利会，返回住家去隔离。在内格利会开始之前，贝内特及其他的参会官员接受了新冠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贝内特曾经于今年的8月20号接种疫苗的加强针。 另外呢，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宣布，将与以色列卫生部合作开展一项新研究，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接种第4剂疫苗。以色列卫生部目前已经批准紧急使用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治疗新冠的一款口服药物，这款药物将用于治疗轻症至中症新冠患者，是以色列批准紧急使用的首款抗新冠口服药。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近日承认，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他们秘密追踪了至少3300万台移动设备的定位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评估封锁措施的有效性，分析人口流动和新冠病毒传播的关联。 今年3月份，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与通讯公司科研签订了一份合同，卫生署呢可以获取加拿大公民去除身份信息的完整形成的轨迹数据，这项合同在今年10月份到期终止。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发言人表示，该机构计划在未来5年内继续追踪人口的流动数据，并且将扩大数据涵盖的范围，包括其他的传染病、慢性病预防和心理检况等公共卫生事件。加大特别咨询委员会定期与其他省份地区分享这些信息，为公共卫生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这项长期项目引发了加拿大部分人士对于隐私数据安全的担忧。批评人士说，等到新冠疫情结束前后，加拿大民众将会发觉到更多未经授权的类似监控举措，去除身份信息的数据能够轻易被恢复身份信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近日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关系中的红线时说，美国及其盟友将俄罗斯推到了一个无处可退的境地。他说，他们将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系统，到莫斯科只需要4-5分钟的飞行时间。 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近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关系持续紧张，俄乌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乌克兰、美国和北约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入侵之势，俄罗斯方面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罗斯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普京还严厉地警告北约不要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和武器，这是俄罗斯的红线，如果越线将会引发强烈反应。 昨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安全政策将在这次会议上提交批准，这是70年来第一次有政府在议会当中提出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政策。这项政策将涵盖所有内部和外部安全方面，包括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影响。 再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昨天，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副发言人卡里米表示，塔利班解散了阿富汗前政府的2个选举委员会以及阿富汗国家和平部和议会事务部。他称这些机构是对于阿富汗当前局势来说不必要的机构，并且表示如果将来阿富汗需要上述委员会，阿塔临时政府会再恢复他们。 这两个选举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和监督该国所有类型的选举，包括总统、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卡里米称，阿塔还解散了阿富汗国家和平部和议会事务部。他说，在塔利班临时政府目前的结构当中，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本月26号，阿富汗塔利班对出租车司机发放了一本指导手册。手册中呢，有一项要求说，如果女乘客没有男性亲属陪伴出行，出租车司机应当拒绝搭载女乘客到距离超过72公里之外的地方。手册还要求司机提醒女乘客戴好头巾，并且避免在车中播放音乐。 近期，阿富汗政府发布多项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政策，国际社会对这些政策评价褒贬不一。12月3号，阿塔最高领导人颁布一项保护妇女权益特别法令，规定成年女性有婚姻自由，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物。寡妇有权决定是否再婚，寡妇应当按照份额继承丈夫、子女、父亲等家人的财产等。 但是呢，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也发布了指导意见，说不允许女性出演电视剧，女记者和主持人必须戴头巾出镜。阿富汗高等教育部长表示，在大学准备好男女分校的教学条件之前，女性暂时不能返回学校。 阿富汗外交部方面表示，阿富汗女性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但是阿富汗文化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促进阿富汗民众与世界达成共识需要较长时间。 还有专家表示，真正解决阿富汗女性权益问题的基础是实现战后经济重建后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促进女性提升经济地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张腾。张腾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欧元近期的情况。 好的，欧元对美元近期呈现低位盘整走势，十一月底一度下穿1.12关口后，目前反弹至1.13一线。欧洲央行本年度最后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维持了基准利率不变，并计划从2022年一季度起开始逐步缩减资产购买规模。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重申，2022年不太可能加息。相较之下，英国央行已率先加息，美联储预期明年加息3次，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宣布加息，欧元处于弱势，属于情理之中。生产供给紧张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继续拖累欧元区经济。欧洲央行在其经济展望中上调了通胀预期，并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疫情方面，德国、荷兰、奥地利等欧洲多国升级了防控措施，表明欧洲疫情局势仍不容乐观，欧元下行压力依旧。技术面来看，进入12月后，欧元对美元整体维持在1.12至1.1360的区间内窄幅震荡。圣诞节前后，欧元对美元交投清淡。12月20日以来，振幅不足1%，布林带开口显著缩窄。具体点位上，布林带上轨1.1358可能成为欧元的重要阻力位，而11月初震荡区间中枢1.16附近的压力则更为沉重。在消息面没有新的利好的前提下，欧元对美元更有可能掉头向下。如有效下破前期低点1.1186，则有望跌到2022年一季度末的低点1.0635附近。主持人， 再请您介绍一下日元后期的走势。 好的，美元对日元近期震荡上行，12月以来累计涨幅约1.1%，目前交投于114一线附近。与欧洲央行相似，日本央行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维持了把短期利率定为负的0.1%，长期利率引导至0%左右的大规模宽松政策。虽然日本央行决定缩减紧急融资计划，但其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鸽派的央行之一。日本11月核心 CPI 创近2年新高，但仍仅为0.5%，而且主要是受到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而非经济扩张所致。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直言，日本央行现在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还为时过早，目前仍处于耐心继续大规模货币宽松的阶段。从图形上看，美元对日元近期已经接近布林带中上轨114.62 MACD 指标，呈现金叉上涨信号。如能有效上破该位置，则有望继续冲击前期的高点115.53。如突破115.53，在下一目标位可以看在2016年的年底高点118.67。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36.86，欧元721.15，英镑853.73，日元5.5699，澳元460.86，加元497.44，瑞郎693.7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天津八百张大奖，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现在水军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好球，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的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宏观经济方面啊。昨天呢，2021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说，2021年我国全国的财政部门加强财政政策调节，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0000亿元。同时呢，财政部门还在今年做好了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 会议要求2022年全国财政部门的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而社会政策呢，则是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两项条例将自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针对与2020年版的这份目录呢，2021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一些主要的变化。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长度，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精准度。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到31条、27条，压减的比例分别为6.1%和10%。 其中最为大家所关心的制造业有了许多变化。据介绍，在汽车制造领域，将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而在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领域，则取消了外商投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及关键件生产的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此外呢，在本次修订之后，还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制造业条目的清零。 国家发改委表示，未来呢会会同商务部等部门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好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去管理，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并在扩大开放当中维护国家安全。 目光再聚焦北京楼市，为了有效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多渠道筹集房源。昨天，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公住宅项目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北京各区未来在新公商品住房、安置房等产权型住宅建设项目的同时呢，应该按照新公住宅项目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相应的机动车停车位。其中，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安置房项目配建则是以公租房为主。 配建要求还显示，配建住房与项目其他住房在布局、建筑密度、景观环境、绿化、建筑外立面的风格、色彩、建筑材质品质等方面要保持基本一致，并共享项目公共配套设施、机动车停车位和公共通道。配建住房原则上采取集中布局，以整栋整单元为最小的建设单元。 在室内装修方面呢，通知要求配建住房实施装配式装修成品交房，室内装修标准不低于公租房建设评价标准中明确的装修标准。同时呢，配建的住房应该与项目其他住房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项目分期开发建设的配建住房应该安排在首期进行开发建设。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前沿科技。昨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令人高兴的是，报告中显示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亮点纷呈。 据统计，2020年的中国卓越科技论文一共有49.38万篇，比2019年增加27.6%。其中，卓越国际科技论文24.60万篇， 卓越国内科技论文有24.78万篇，论文的数量最多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化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生物学。 按照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来统计，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四个领域都排在世界第一位，与上年度相比增加了计算机科学领域。此外呢，农业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等十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也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总体来看呢，截至到2021年9月份，中国高背引论文为4.29万篇，占世界份额的24.8%，数量比2020年增加了15.5%，世界排名维持在第二位。同时，中国的热点论文数量是1515篇，占到世界总量的36.3%，数量比2020年增加10.2%，排名仍然保持在第二位。 更令人激动的是呢，根据2021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显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为0.869，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6.5%，期刊的总背引频次均值为1523次，2001年以来呢年均增长率达到9.4%。这一数字证明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好，前沿科技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科普的消息啊，还是一个网络热搜呢。前一段时间，有一名深圳的程序员小伙子，在2年时间内啊，他胖了20斤。有一次呢，他回老家，就是在房子的外面小便之后，他发现这个尿迹周围竟然爬满了蚂蚁。回深圳检查之后，他被确诊为糖尿病。那么这个诊断靠谱吗？为此啊，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做了解答。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蚂蚁爬满尿迹就是糖尿病吗？当人体血糖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从肾脏排泄出去，这个值在正常人中每升8到10毫摩尔，糖尿病和老年患者的话大概是每升13到16毫摩尔。当尿液糖分超过正常值时就称为尿糖。像蚂蚁这类昆虫非常喜欢有糖分的东西，所以当尿液糖分增高时会招来蚂蚁。此外还会出现尿液发黏、尿迹明显等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爬蚂蚁的尿都跟糖尿病相关，需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明确。糖尿病、一些其他疾病如慢性肾病等，或者一些中毒性原因，都可以导致尿糖阳性。糖尿病患者有哪些典型症状呢？生活当中提示血糖升高的表现有很多，比如特别口干、爱喝水、尿量多、总起夜，还有可能表现为反复的低血糖症状。另外也有人会出现短时间体重突然下降。前面提到的症状通常在血糖相对较高的时候才会发生，对于血糖不那么高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任何不适感，要通过体检才能够发现血糖升高。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呢？第一类就是肥胖超重人群，或者是有明显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等代谢类疾病的人。第二类是和糖尿病患者有血缘关系的家属。第三类是使用了特殊药物的人群，比如糖皮质激素、化疗类药物，或者是一些免疫检测点的治疗剂。 根据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显示，12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普通照会，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发射的星链卫星在今年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搭载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危险。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组合体针对有关美国卫星两次实施了紧急避碰。 据介绍呢，星链计划曾经被马斯克称为他平生所做的最难的工程项目之一。他计划用4.2万颗卫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价格的高速稳定卫星互联网服务。自2019年5月份首批60颗星链卫星上天以来 ，SpaceX 目前已经专项组网部署33批星链卫星，仅今年就部署17批。算上此前拼车捎带的那些星链卫星，截至目前，星链计划累计发射1942颗卫星。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为了方便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近日北京市社保中心发布通知，优化了经办流程，拓宽了办理渠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说说具体内容。 这次发布的通知主要是面向目前在北京市居住但未就业、年满16周岁、未满60周岁、持有北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人员。 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理方式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在京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手续。 线上办理参保时，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人社 APP、 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市人力社保局官网三种方式自助办理。其中通过北京人社 APP 办理的，进入社会保障服务专区，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模块即可办理。 通过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办理的，点击微服务进入个人办理服务，找到社会保障模块，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即可办理。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网办理，选择居民养老业务模块，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即可。 通过以上三种渠道填写相关的参保手续信息，上传有效身份证件，外国人还需要上传公安部门颁发的临时住宿登记表。 如果是线下办理，北京市可以全程受理，参保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街乡政务中心办理参保登记就可以了。同样，外国人还要携带公安部门颁发的临时住宿登记表。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先来说一说中轴线北延长线再添生态枢纽，成为回天地区的中央公园。昨天上午呢，位于回天地区的澳北森林公园一期正式开工。澳北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是1417.49公顷，啊，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两个奥森还要大，啊，将会串联起， 奥森就很大， 很大了，它比俩还大，啊，那么将会串联起已经建成的7个公园。 嗯，它是个郊野公园，郊野公园其实就大， 就是大， 而且。就是逛不是让您逛完的， 嗯， 就你逛一角就可以了啊。这处 就逛个公园也这么内卷吗？ 是，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超大的公园会建成什么样子。园林绿化局的负责人说呢，根据澳北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要求呢，它的定位是以市民需求为目标，以生态景观为基底，以运动休闲为主题的郊野公园。它会实现水系、森林、城市的有机融合。 对，公园一期呢将会建成三区一环多点的空间结构。这三区指的是呢，活力运动区、生态休闲区、生态保育区。一环呢是康体健身环，为公园的主环路，采用跑步道与漫步道结合的形式啊，串联起整个健身活动场地。那么多点呢，它是为儿童活动场、包括森林剧场、山顶画廊等准备的。 嗯，按照要求呢，项目分期分批会启动相关的建设工程，依托新一轮的百万亩造林工程，2021年会启动澳北森林公园一期项目建设，年内进场施工，力争明年下半年免费对外开放。2022年计划实施澳北森林公园的二期，在2025年左右全部建成。 冬天的京郊旅游除了滑雪温泉还有哪些特色亮点呢？北京市怀柔区就打出了特色的影视游名片。 哎，近日啊，到影都过周末启动仪式在北京怀柔中影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这次活动呢，会把影视文化和文旅资源做一个深度的融合。 嗯， 活动还发布了影都花海、北京鹿世界主题园、北京 老爷车博物馆、杨宋综合文化中心、新潮露营区等多个旅游项目。 对，随着中影基地等影视产业落户啊，怀柔区成为了影视大片的摇篮。从早些年的《让子弹飞》到今年票房火爆的《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你好，李焕英》等，都是在怀柔完成了部分拍摄或制作的。为了将特色影视文化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来影都过周末品牌就应运而生了。 在中影基地，游客呢可以前往拍摄影棚去体验那种沉浸式的拍摄，在杨庄综合文化中心的新潮露营区呢，还可以体验一下浪漫的草地露营。居民可以前往影都花海、北京鹿世界主题公园，还有老爷车博物馆等热门景区去打卡。 昨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今年北京将会持续开展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以冰雪双场的形式丰富市民朋友冬季健身文化生活，烘托出北京市全民健身迎冬奥、快乐冰雪圆梦想为主题氛围。 有的家长现在给孩子陀螺都买好了啊，就等着开门迎客了。那叫小冰杆是吧？ 哎， 有的地方叫啊。举办冰上活动的有五家公园，分别是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活动的时间是天气情况啊，预计会在元旦前后到2月4号左右。举办雪上活动的有四家公园，是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还有玉渊潭公园。其中陶然亭和紫竹院、玉渊潭的雪场活动时间就是在年底12月31号到2022年2月份，颐和园也是1月上旬到2月中旬左右这样的时间。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2022年1月6号到2月18号，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在北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呢，将会统筹国内外奥运文化和传统艺术资源，运用多种高新技术及呈现方式，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还有电影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五大板块，营造出喜迎冬奥的氛围。 作为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文化活动，表演艺术板块呢将会包括开幕式演出、魅力中国等内容，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为观众带去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场演出，以及艺术论坛和演出推介会。开幕式演出名为《我们北京见》，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运用 5G 加 4K、8K 加 XR 等全新的舞台技术，由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 那艺术节期间呢，包括舞剧《只此青绿》、儿童剧《东海人鱼》、话剧《枕头人》在内的国内作品将轮番上演。多彩世界板块则以国际精品剧目为主，《连狮子》、卡门、茶花女、贝多芬等外国佳作将会以高清放映的形式相继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爱尔兰踢踏舞、波兰管弦乐、日本传统太鼓、俄罗斯芭蕾等线上演出也将在多家视频平台上上线。 艺术节期间呢，2022第九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将会展出117个国家和地区近600位美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和影像作品，聚焦2022北京冬奥会国际版画交流展，将会以版画的艺术形式庆祝冬奥会的到来。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从今天，也就是12月28号开始，将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分为“十字八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等单元啊，展出精选文物240多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的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 观众呢，可以在展览当中看到粮食、肉食、蔬果在中国的起源、传播和培育繁殖，欣赏到酒与茶的诞生过程和历代代表性器物，对于食材的加工制作以及菜肴的烹调，这也是展览当中的重要内容。展品中既有稻米、点心等食品食物，还有餐具盒啊，这些饮食器具，还有揭示烹饪加工技艺的什么染器啊、火锅等等啊，这些反映饮食礼仪的青铜礼器、餐具，还有记录饮食文化的古籍文献，会让观众们大开眼界。 哎，服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骨干要先学好八门课程。近日呢，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已经启动了。城市志愿者指挥部组织了800余名城市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进行培训，全方位的提升城市志愿者骨干的能力水平。 作为冬奥会志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志愿者呢，他主要负责参与和承担的都是城市运行保障方面的工作，而且可以这么说，参与服务的人数是很多的，时间跨度也是很长的。按照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这样的要求，城市志愿者在正式上岗服务之前会举办通用的培训和岗位培训。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城市志愿者将在全市758个点位开展志愿服务，总规模将会达到20万人次。这些城市志愿者当中，有不少人参与过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的热情将会再次被点燃。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延庆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北京市盆景协会举办了冬奥园艺盆景全国首发暨北京市冬奥园艺盆景创业实训基地的揭牌仪式。盆景呢由丛小华团队来制作，2019年丛小华被聘为服务冬奥世园大培训讲师，培训了一大批园艺行业的从业者和园艺的爱好者。 这个冬奥园园艺盆景啊，是以一起向未来为主题的，凸显了三个唯一，是首个用延庆当地龟纹石等各种石材研发创意的冬奥园艺盆景，首个手工开发以人物为主题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园艺盆景，首个用冰雪、山石、人物三维空间的表现手法达到以有限变无限的冬奥故事盆景。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京电台自己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优惠福利等您来拿。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我的2021。2021年虽然疫情几次突袭北京，但是呢，精准防控几乎将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这离不开一支高效有力的流调队伍，2小时之内到达现场，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核心的流调。疫情爆发至今，他们始终在防控一线和病毒短兵相接。今天呢，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韩萌走进这群疾控人，也要看看我们今天新的数字2021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数字人民币相关的人物。 时光留声机，我的2021。 我叫秦墨涵，就职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如果引用一句诗词来概括我的2021年，我首先想到是贾岛剑客中的10年磨一剑，因为202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正好第10年。恰逢数字人民币面试，我和我们的专班团队一路披荆斩棘，目标是为了将数字人民币这个普惠利民的业务更好的实践和推广出去。 早上8点，地铁南砥石路站，身材高大的秦墨涵走出车厢，在站厅颇为显眼。与传统印象里的金融人不同，戴着眼镜、背着双肩包的他多了几分书生气。出站扫码结算选项，默认的正是数字人民币钱包。 最近正好我们工行也有一分钱购月卡的这个活动，每次都能帮我减免1块钱。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数币专班就设在附近的阜外支行，早起的福利是上班路上还能在面包店带一份新鲜出炉的元气早餐。 其他原因怎么支付？ 我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正好呢，这家面包店也是我们推广试点之一，时时刻刻去检测着数字人民币能不能正常的运行运转。 其实在加入专班前，秦墨涵的工作和金融科技并没有太多交集。今年4月，他和数十位各业务口线的骨干被抽调入专班，凭借自身曾经从事过创意设计、渠道宣传的经验和优势，他主动承担起了数字人民币业务宣传工作。 在专办的办公区，记者看到有一面专设的展墙，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现了团队一路走来取得的成果。 比如我们与环球影城达成合作，在没开园之前就在园区内上线数字人民币的支付 POS。再比如在今年的六月份实现一通行和北京轨道交通 APP 使用数币钱包支付扫码过闸，取得交通出行领域的重大突破。 实际上，从2014年央行着手研究数字货币开始，到2021年数字人民币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北京从今年二月开始启动大规模数字人民币试点，如何将数字人民币向公众做更好更准确的展现，正是其默涵的主要工作。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21年的北京服贸会，数字人民币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展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展区对到访参观的客户进行解答。一般来讲，个人客户关注的主要是数字人民币到底是什么，对公客户呢，更多想要了解的是未来有哪些可能。而从我们从业者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上面，而且呢，它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这些都是其他三方平台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功能。 那你女儿很小，她知道什么叫数字人民币吗？ 知道，她都会画了 logo。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纪念品，他也老知道我在加班，然后给我打电话就问爸爸你在干嘛呀，我说我在做工作呀。什么工作呀？数字人民币的工作呀。现在恨不得他们班都知道我在做数字人民币这个事情了。 截止到今年十月底，我国已经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1.4亿个，企业钱包1000万个，累计消费笔数1.5亿笔，交易额接近620亿元。景梦涵说，参与数币专班这一年，让自己收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感。 最早接触数字人民币的时候，还仅仅认为它就是一个新的支付业务，但是更深层的了解之后，发现它实际上是未来咱们国家金融发展的一个战略布局，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这种使命感是在内心中油然而生的。2022年就要来了，我呢首先希望我们的冬奥健儿能够在冬奥会上多拿金牌，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专班集体的努力，为国家在数字人民币的领域上获得更多金牌般的荣誉。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郭立双，来自工商联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大别山是中原、江淮、江南的重要连接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革命重要的根据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牵制和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配合和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抗战时期，大别山区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在此开展抗日活动，成为全国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豫鄂边区和新四军五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区域和战略单位使用，领导关系由华中局改为中共中央直辖，以加强对中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导。至1944年，豫鄂边区发展到地跨河南、湖北、安徽乃至湖南、江西五省地区，成为党在中原敌后的独立战略区。解放战争时期，中原解放区是全国六大战略区之一。从1921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坚韧忠诚、胸怀全局、普诚为民、不胜不休的大别山精神。坚韧忠诚的理想信念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胸怀全局的政治品格是大别山精神的集中体现，普诚为民的革命本色是大别山精神的特质，不胜不休的顽强作风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做到坚守初心、坚定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定不移跟党走、胸怀全局、把握大势、紧跟党的步伐、时时刻刻以大局利益为重、团结奋进、万众一心、时刻胸怀人民、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勇当前锋、排难创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好，下面进入百姓生活故事。刘超英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一名退休人员。30多年前，一句重盼奥运的口号呢，激起了他心中的热血。万米奥运长卷签名活动由此开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的长卷到过美国，上过珠峰，去过南极。我们一起来听刘超英讲述奥运连着我和你。今天为您播出下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昨天的故事我们讲到，刘超英一直用火炬跑的方式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并从2016年7月23号这一天开始为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他和奥运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90年。 90年亚运会那个举办啊，我是亲眼目睹，因为没有亚运会就没有第二年的申办奥运会。亚运成功，众盼奥运，有一种口号特别响。 嗯， 那么我也是受了这个口号的影响，第二年申办奥运会，当时人们的热情啊，就特别希望能够咱们申办成功，因为那是咱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在当时众盼奥运的大背景下，刘超英也想为申奥做点什么。 那么怎么表达呢？那么更多的形式，当时我看到的就是签名，都是万人签名、10万人签名。那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91年的对着年底，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电视片，叫《望长城》。就是看了这个片子，就给了我一个灵感。哎，让我呢就把长城和这个申奥联系在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申办奥运会，你要在国际上，你要是想赢得成功，你是不是得有一个硬的东西啊？或者你是觉得，哎，你说起来要，哎呦，了不起， 这是中国的。 对呀，那你怎么弄个长城啊？ 嗯， 哎，我就突然就想到了，就是用这些旧的邮票，它一块一块就像长城一块砖一样。 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刘超英兴奋的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为了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邮票，刘超英联系了自己的一位朋友，时任北京青年报的社长崔恩清，请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宣传启事。而就在这则启事发出不久，成千上万的邮票从四面八方涌来。 有时候我们家里经常就是一盆一盆泡的邮票，然后把那 一盆一盆的， 那可不，你这把那一弄好几千张邮票撕下来放盆里边，然后就泡啊，泡完了一张张揭下来，铺在报纸上，铺在书上，有时候铺在玻璃上，弄干了，然后再拿下来，再贴在卷上。 和众多邮票一同到来的还有无数封饱含深情的信件，这其中一封来自高墙内的信件让刘超英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啊，其中有一个征集途径就是在这个体育博览杂志登了一个启事，这个杂志啊被这个江苏镇江一个监狱里的一个犯人看到这个杂志了，哎呦，觉得哎呀特别好，他就不仅自己，然后还发动他的狱友一起捐邮票。因为对犯人来讲的话，他们特别珍视家里的假信什么，他都非常的宝贝的，通常是不舍得把它拿出来的。但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个申办奥运做长城呢，就毅然就把这家里的假信呢都拿出来，三十枚一捆，用细线拼的把它捆起来，大概可能有十来捆就给我寄过来了。然后还写了一封挺让我感动的一封信。我虽然穿着囚服正在服刑，但我既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个体育迷。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争取到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愿意为此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我周围同伴们的共同心愿。 一封封书信背后藏着的是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和浓浓的爱国心。刘超英知道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为了收集到更多人的签名，刘超英和他的团队每天都会盯着媒体报道的大型活动，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冲到现场宣传他们的万米长卷申奥活动。 这是到美国纽约华人做的，给我们签了以后签回来的，这些都是美国邮票了是吧？ 不是 已经发黄了， 发黄了，对， 很有年代感， 对， 上面写着奥运连着我和你，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大签名，1992年4月1号。 你看 您怎么会就是连到美国去了呢？ 就这个巴特尔啊，他是会长，绿民北京联谊会呢， 哦， 他到北京来啊做生意，他在那儿碰到我们一个签名，我们一个小组的一个叫风雷的，他去在那儿就散发我们的传单，然后他看了传单以后一说，哎呦，说你这个活动有挺有意义啊，然后他就说能不能你给我弄一卷，我回去，我说好事啊，没问题，哎，我说我那咱们赶紧给你做一个，带回去正好他们借着五一，人家这个绿美联谊会啊就在那美国这个纽约有一个华人特别大的社区叫法拉盛社区，他们在那个大一个横幅请你签名，我拿这个如获至宝啊，因为这是大洋彼岸华人给我们制作的。 在刘超英的努力下，他的长卷登上过珠峰大本营，去过了南极科考站，上面不仅有普通百姓的签名，还有杨洋、刘翔等众多体育明星、影视明星的签名。但遗憾的是，1993年北京以两票之差落败于澳大利亚的悉尼，但这并没有打击刘超英的积极性。为了完成万米长卷的梦想，他甚至辞去了自己稳定的工作。 那很多人也是劝我啊，说你别辞职啊，这单位挺好，国家体委的一个单位，当时我都是副处长了。 那您怎么就能敢辞职呢？ 那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事儿很重要，我要不辞职我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 所以当时家里头人其实是不是有反对你？ 其实我夫人一开始是有点质疑我，我刚开始他就觉得你弄这事儿是不是不靠谱，你这奥运长城异想天开啊，但是我真做起来了，他一看哟还真是社会挺支持的，所以爱人也就理解了。 从1991年开始筹备这个活动，到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此期间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是刘超英自己承担。他说他始终坚持的就是这个活动的公益性。 我们这个做这个事一定要不要让人看着是你们这是不是拿这个是挣钱啊。 那您说您这么多年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您？ 我老有时候也想，就这么多年，其实体育奥运这个事一开始是我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由于我签了这么多名啊，我觉得我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不能辜负他们，我要把这个事儿，我要做的承诺做的事儿，我得把它兑现。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2001年7月13号，一个让人彻夜难眠的夜晚终于到来了。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那天晚上可以说举国欢腾。那天晚上我和很多人我们在一块儿，在东城宾馆一个小不大的一个屋子里边看那个电视直播呀。 嗯， 我们当时看了以后，那屋子里边，哎呀，萨姆兰金发烧说最近，哎呀，我那个那人呐、啊，简直都是狂，我当时都被他们就举起来了，就抬起来扔起来了，然后拿啤酒往脑袋上浇啊，哎呀那个，然后唱歌啊，唱那个国歌，唱那个歌唱祖国，一遍一遍唱，啊，唱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设计的是到附近一个医院去看一个。孩子是不是那天晚上出生在东四妇产医院？然后呢，哎，那天晚上真是一个孩子出生了，女孩，那个护士长抱着孩子，然后那孩子还睁着眼睛呢，还哎呦，我刚出生啊，是吗？好像他明白似的。我们就悄悄地跟他说，北京申奥成功了，你是一个幸运的孩子，我们给你看你来，给你送个纪念品。 2008年已经重回体育总局工作的刘超英幸运地拿到了火炬手的名额，站在起跑线上手握祥云火炬，刘超英的心跳瞬间加快。 30米我就觉得没怎么跑就到头了，就太短了，太不过瘾了，那30米的每一米每一步啊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当时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就是周围老百姓的那种热情。当时大家你知道不是5.12不是汶川地震嘛，本来就天热吧，周围那个老百姓在围着都在那喊呐、啊、汶川加油，延安加油，北京加油，奥运加油，都在那喊，哇，声音特别大。我手里拿着火炬，我看着这周围那个，然后他们这喊我也还给他们呼应啊，就是那个热情真的像热浪一样。 如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刘超英依旧在努力地宣传着奥运文化。或许正像他自己所说的，30多年来他内心的奥运圣火始终没有熄灭。 火炬手不是说你就在那个你那个那一片刻是吧，是你是一个火炬手，你是履行你的这个神圣的一个传递的一个，那么你能那个结束以后你还不忘你是火炬手，去为火炬的荣耀去行动。在这个当中我也慢慢的感受到这个奥运精神啊，真的它能够激发人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这种人类的这种大爱，就是奥运会好像它有一种魔力一样，你被它击中了以后真的是就脱不开了，什么感觉。 青山万水无数黑夜，等一轮明月，梦的边陲风吹不灭，从不敢疲惫，东方无愧第一。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赵以阳，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